记忆中的红线快断了。马鞭打着鸟蔓延，才能让时间无法察觉蔓延蔓延。你见

唱首歌给你。啊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脑海中的